I'll be sipping my ties, looking back at my life.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It's hard to see it at the moment, but in the end, I know that I'll be sipping. 我就觉得这个春节过的，哎，我跟你讲一下我。这过去一周的状态是这样的，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录音包括剪辑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就是这周特别的满，因为上周三是我的生日，上周四是大年三十，那上周五就是大年初一，初一那天还约了朋友一起过，周六空一天我还写了写作业什么的，周日是情人节，周一周二我们又出门去滑雪，就是整个这一周就是感觉每天都有事儿，然后呢我同时又有很多作业什么的要写，所以就处在一个 没有课是吗？ 课是这样的，上周三周四有课，然后我周六还有一个课，但是周五平时我就是没课的嘛，然后这周一周二是刚好机缘巧合吧，也有国家假日，也有学校这个冷不丁的放了个假，就是这周一周二是我多出来的空出来了两天没有课，所以我就出门了。我就有一种虽然之前也放假啊，但是放假就是在家待着睡觉，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我整个一个月的寒假就是在家 休养 看书看剧睡觉，所以就没有那种比如说像休假出去玩或者做点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这几天折腾了一下，然后就感觉好累啊，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昨天晚上从外面开完车回来，我就感觉整个人都要昏倒了的感觉，不是那种不舒服的昏倒，而是说哦，我到家了，然后我要躺在床上昏过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放春节其实就是在家休息对吧，就是跟平时还不是很一样。 对，我的春节就是我和世界失联了，或者是说因为我确实是因为跟我爸妈待在一起，所以就也没有必要和外界产生过多的联系，最多就是跟别人微信拜个年什么的。 是，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你之前寒假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是在家要么就是在看书，要么就是在听歌，要么就是在健身，反正就是一些非常 normal 的生活状态。 那你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爽吗？这种无所事事休息的状态。 因为我这个假期我不只是跟父母待在一起嘛，就是我也会跟家里面人亲戚什么的，比如说我表妹他们聊聊天啥的，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很久没跟他们聊过天了，然后也很久不知道他们的近况了，能跟他们聊天的机会就变得很珍惜。不能说刺激到我，但是确实也是一部分是鼓励到我，为什么这个假期这么摁着自己在家看书的，就是因为我跟我妹聊天，她明年高考，我是在跟她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冲击感比较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发现她的阅读是海量的。我知道她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然后四大名著可能在他特别小的时候就看完了，我是这个假期跟他聊，我发现他《红楼梦》已经看了五六遍，这是书看了五六遍，《红楼梦》的电视剧至少看了两遍。除此之外，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因为我知道他高考压力很大嘛。 对啊，我们高考的时候什么书都不看呀，只看课本。 对啊，他在最近看完了《换了时间爱情》和《百年孤独》，都是马尔克斯的嘛。我当时就说，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看的，他说我每天睡觉前半个小时当做放松。 所以你刚刚跟我讲说他快要高考还有时间看书，就是他的看书习惯不一样吧。 对， 我觉得他这种状态还挺好的，就不管是压力很大或者很忙的情况下还能抽出一点时间来看书，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嗯，所以你就受到了触动是吗？ 这不是触动我最大的地儿，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他最近在看的两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看过的这些里面你有推荐的或者是说就是你有特别喜欢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特别喜欢看宏大叙事类的，很喜欢加缪的《鼠疫》和《局外人》，这两本我都买了，但是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就是 理解， 买书一时爽。他还喜欢钱钟书，特别喜欢《围城》，也特别喜欢史铁生，因为我最近特别想看《戊戌笔记》，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史铁生的书你看了哪些？他那个《我与地坛》看完了，《戊戌笔记》也看过，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回事，就是有一种我比他大那么多，但是从他的这个读过的书单里面，包括鲁迅他有很多书，然后海明威的书， 就他都看过。 他看书还是处在一个名著的范围内，是不是？听上去 也不是，就包括因为最近我在开始最近想看莫言的书，因为我之前不太看小说类嘛，然后我最近想把自己切换到这个小说的状态，就是一种看故事性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买了莫言的书。我就问他，我说之前你看过莫言的哪几本，然后比较推荐什么，他说我四本都看过了。 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是你之前不看小说，所以整个这一大块书单都不在你的范围之内。我听上去，因为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读小说的人。 明白。 你如果喜欢看小说的话，比如说他读这些，当然我觉得他还是很厉害，就是作为一个要高考的人看很多书，我觉得很强。 对。 然后对，但是可能就是他的书单跟你以前的书单不在一个范围里面。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是，主要是震惊的点在于他的阅读量。 你其实刚刚整个讲的这一点挺有趣的，就是其实春节这个假期，你刚刚讲的叫跟世界失联嘛，但实际上是你跟另外一些平时你不会产生联系的人花了一些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并且我觉得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其实是蛮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放假也是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能让我们切换一下自己的模式，因为平时我们都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当中。那我觉得可能尤其春节这种可能会给人一个不一样的状态。 你刚刚说到你最近这段时间就这一个周不是频繁的找人聊天，又去滑雪，又进行了很多不是你自己待着或者是说不是平时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不是前段时间你看我要么冲浪要么去滑雪，后来那几天我就觉得身体上有点吃不消了，也表现在我的皮肤的状态上，然后身体的状态上就确实是不太好。我就发现可能确实也是过了25岁以后，这个身体的这个强壮的程度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应的问题，就好像之前不管是在国内的时候或者是我刚来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几天的 trip 啊，也排的比较满，但是我觉得我旅行是一种充电的状态，就是我回来之后会很兴奋，哦，我又能够就是叫什么比较 energetic 的投入到平时的生活当中去，或者平时的一些事情当中去。但是因为我已经在家待了一年了嘛，我真的这一年 literally 哪里都没去，没有出门超过一天，全都是当天，比如说去个什么，最多就是去一个什么地方走一走，就是没有这种比如说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比较满，我还出去在外面住啊等等，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我当然还是很兴奋啊，但是身体有一点不适应，可能我的身体已经很适应了，就是天天在家自己的家里的床上睡觉，有充足的时间休息，就类似这种。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保持一种，或者说如果我们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可能需要保持这种习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像我们都是那么爱出去玩，就是喜欢折腾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很久很久没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点，我心情上很兴奋，但是有点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的盼望，比如说打了疫苗，或者很多人打了疫苗之后，生活能回到一个我希望的常态，然后能经常像过去的这几天一样出去浪一浪，特别的期待。 对，我觉得咱俩其实在这种比较和自然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自然会更广义一点，就是离开自己生活的这个范围， 熟悉的环境， 对，就能够充电。 是的，我会特别的兴奋。但是我觉得像我过去这几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像我的寒假就是跟你的这几天的寒假的状态很像嘛。我当时是觉得我当时有4周的寒假，就是没什么事情做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前2周还挺爽的，就是有一种哦，我彻底的休息了，然后想睡多久睡多久，身体真的感觉特别的舒服，一直都在一个恢复身体状态的一个阶段。但是到后2周我就真的觉得我想要赶紧开学， 有点焦虑。 不是焦虑，我倒是没有焦虑的感觉，就是无聊，太无聊了。你不能出门，然后就在这个自己的家里，而且 也没有换一个新的环境，就不像是比如说春节回家了什么之类的，我还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家里，还是跟我男朋友待在一起，没有说男朋友不好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待久了总是会觉得有点无聊就是你会希望有些新的东西，但是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至少每天都在跟不同的同学讲话啊，会有各种新的事情发生啊， 对，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在家待久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啊想出去出不去，我想上学想跟同学讲话这样的一种感觉。像你现在其实放假，你的这个假其实就是比普通的打工人要稍微长一点，对吧？ 对。 你会一直待在休息的状态吗？还是有什么别的计划？ 其实我是感觉我是切分成了三段的，就是前半截我刚才也说嘛，我跟你上周一样是一个一直奔波的状态，就是一直在加强自己体育锻炼的这种体验但是很神奇啊，就是滑雪这件事儿 literally 应该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因为我之前也是滑双板的，我是从十一月份开始改的单板，也是刚刚学会的冲浪嘛，所以这两件事儿对我来说是人生非常新的体验。我就特别想不是说初级入门，而是我就想赶紧花最短的时间，在我可以进行训练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说在可以进行训练的时间是指你有空去做，还是说你想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时间之前把它做完？ 哦，没有，就是有空，就是有比如说有时间然后天气允许的这种。这是我假期的第一部分，就是我去进行了一些我觉得很好的算是极限运动吧，这是我的假期的第一部分，是非常动态的。然后我的第二部分就是非常静止的就是我与世界失联的整个 在家待着 的整个，大概已经我不知道，就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已经开始要上班了。我大概是除夕的当天早上起来意识到那天是大年三十儿 也时间概念已经模糊了。 对对对，也是我朋友在跟我说他们要开始上班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哦好的大家已经要上班，然后我还在静止。对，然后这是我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要赶紧回到一个适应的那个，回到工作状态之前的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周，我适应整个工作节奏的一个状态，包括也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什么的。但是我这一周啊就完完全全就是谁在找我有工作的时候，我特别想把那个 status 换回去，就是我还在寒假修炼中，不要打扰我 现在就换我觉得平时就是以国内的这种工作环境啊，好像大家觉得随时去找不管是合作伙伴还是同事感觉好像理所当然一样。我觉得周末什么就算，就是如果你一直都在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像春节这种假有什么事儿那么急非得要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找人聊工作。 但是我觉得就是明天应该是我大规模收到有一些工作信息，因为所有人都 因为别人都上班了你微信名是可以随便改，就这几天我就在朋友圈里看到好几个人他就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了个括号写休假中，然后我觉得别人比如说有工作要找啊等等，你看到这个你只要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情你也不好意思按下发送键吧，我觉得 是 就是特别的直接。然后像比如说这边的话一般如果休假的话就比如说你设一个 out of office 的状态，然后就把所有的能跟同事联系的通讯的方式全部下线，然后想找也找不到对，但是我觉得国内就是微信， 对， 微信的生活工作拆不开，我觉得这一点有点烦。 没错， 就是我觉得这边是分得比较清楚的。 没错，这也是其实我觉得可以聊的一个点，就是工作生活分不开，两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在放假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明显。我觉得比如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人要休假了，那你知道说哦我可能有事儿，最好不要找他做，但是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可能还是会去问他一下，就有一种工作上的那种提问或者是聊天好像不算工作一样。就我觉得这是国内的一种迷思，就是哎呀我就问你个问题我也没想让你干啥，但是其实在休假的人还是会受到打扰的。 对的， 像在美国这边的话，其实是就是如果休假，那真的是彻底休假，你是找不到这个人的。所以一般来说，美国这边的休假是会提前至少跟你组内的人，比如说提前个两三天，或者是提前到上一周跟所有的人，比如说发一个邮件说我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休假， 休到什么时候， 对，这样大家就会知道在休假之前想要找我的话，你要在那个时间之前找我，否则你就找不到我了，哪怕你只是有一个什么问题想问我，你也找不到我的。我不会看邮件，我也不会看那些通讯的那种工具啊等等，我觉得他们就特别的明确，我会提前告诉你说什么时候我不在，你要想提前找我当然没问题，但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就去休假了，分得特别的清晰。但是国内好像就很有点难， 对，而且节前啊，最后一个，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聊职场那期的时候，我跟你提过一个，就是那个很讨厌的甲方 啊，对对对，有， 对，印象深刻吧，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项目都已经结题很多年了，又在春节前，大概不是28就是29。突然发通知 ，OK， 说下午要交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表，是一种信息汇总那种类型的。但是我依然告诉他，我说我的电脑没有在家。 对啊， 对啊，我说我已经休假了，我说这个东西非常着急，要么他就说他们年前需要汇总。心想你现在通知下午就要， 那为什么不早说呢？大家都放假了呀。 对， 就是自己没有提前安排好，然后就把这种时间的压力推到别人身上。 没错，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昨天有这种感觉，是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什么感觉？ 平时我可能也会很忙，比如说一天排得非常满，但是基本上就是坐在自己的房间做事情，日程表排得很满，但是你就坐在这儿一项一项的做。但是昨天呢，是行程上很忙，你知道先早上起来去就是跑到一个地方去吃了个亚洲的食物，然后又去滑雪，滑完雪出来又去了另一个算一个湖吧，算是一个景点，然后去走了一圈，走完一圈之后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吃了当地的特色的一个东西，相当于一天安排了很多行程。昨天晚上回到家之后，一方面觉得很累啊，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男朋友也在跟我聊说，他就说我好久没有感觉啊，一天可以这么长了，可以干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你一直坐在桌子前面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感觉的，你可能忙了很多工作，但是你就一直坐在这儿嘛。但是当你这个有物理上的移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这一天怎么去了这么多地方，干了这么多事儿？ 没错， 就是我已经一年没有感受到过这种状态了。其实之前在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是经常是这种状态的，你一天就会安排 N 个地方可以有不同的体验。就是其实我是在想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昨天这种出去玩的情况，你很容易就会可以安排很多事情，然后让自己觉得这一天过得特别的充实。那在我没办法出去的时候，这是我生活的常态，我现在没办法出去，我怎么样也能有这种充实的感觉，让我觉得哦，我这一天的时间被好好的利用了，而不是一直待在这儿。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这是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啊，因为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就是你觉得这一天好充实啊，这个时间被好好的利用了，这种感觉是很好的。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了，你困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哪怕我忙了很多事情啊，我会觉得哦，今天的这个 accomplishment 还不错，但是不会有那种充实感，一点都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昨天晚上回来之后吧，到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在这个有限的生活的这个条件下创造一种让自己感觉到充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还挺难的。 我想到了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就是易烊千玺和刘浩存的 小红花吗？ 哎，对对对对对，小红花里面，因为他们两个没办法出去旅游嘛，所以他们就在他们城市里面，比如说他们想去沙漠，然后他们就去了一个建筑工地，然后建筑工 OK 制造了一个仙人掌，以及他们两个在那儿观望什么的，制造了一些场景。然后如果他们想去海边，想去什么泰国之类的，他们就设置了在海鲜市场里面。 OK， 哎，你这样一讲，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的一个梗图，就是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就说，你要不要在家搞一些小块的区域？ 好心酸啊，但是我想一想。 对，其实我觉得我很理解你刚刚在说的这些，因为就去年来说，国内其实因为我也是从家相当于待了3个月，完完全全不出门的状态嘛，包括到中期就是可以接触，至少是可以接触朋友，就是6、7月份暑假的时候可以接触朋友，然后后面慢慢的回到那个工作的状态，我觉得是心态上然后人的状态上也是慢慢在变好的，可能一部分是跟疫情受挫有关，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多是来自于我换了一个空间，这个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正向的影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适用于别人，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咱俩来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见朋友见客户见人是我的精力能够非常充沛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在家确实能做很多事儿啊，你比如说确实也省了很多通勤的时间什么的，但是 感觉不一样。 对对对，感觉确实不一样， 没有那个 feel。 我是觉得 in general 人是对于新的东西不熟悉的东西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刺激吧，就好像其实我男朋友是个蛮宅的人，如果不是跟我一起的话他是不会自己主动出去玩或者是安排那些事情的，他就很享受自己待在家里研究他感兴趣的那些课题内容。这两天就相当于是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心愿嘛，就像是我实在是太想出去了，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下。他在出发之前其实当然我们还是有疫情的这个 concern， 也做了很多的措施，包括他其实你像这两天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都比较忙，所以他在出去之前也没有什么，他主要是希望让我开心，就是比较是陪着我出门的那种状态。但是昨天他行程结束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很兴奋，就是其实这种你出去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会刺激到每一个人的，就即使他是一个很宅的人，但是我做完了那些琐碎的事情，比如说订票呀订酒店呀什么之类的，在我们俩出去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哦这两天过得好棒啊，就是他也很开心很兴奋，就有一种也是给自己就感觉哦我又有能量又有新的希望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也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玩的也很开心，然后看到了非常美的风景，也吃到了很好吃的食物。我觉得是你可能出发之前像咱俩是有那种原动力去规划这些事情并且开始这个行程的，但是我觉得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就觉得哎呀好麻烦，我好像也没有感受到说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号召力，我还不如在家待着。我觉得其实只要你出去走一走换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刺激，只是可能有的人觉得那个刺激不足以我这么麻烦的去规划这些事情，但是如果去了的话可能感受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可能就是对于旅行这件事儿，不一定是旅行，比如说其实出差的话会比较被动在规划，但是就是旅行的话因为是主动规划嘛，就是我还是挺享受我这一天的行程安排的比较，我是很喜欢安排这个行程的，就包括上期我妈也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出国自驾各种，我是很 enjoy 这件事情的，就别人可以跟着我的这个行程走 OK， 就是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是有一大帮人的话我是可以去 follow 别人的，比如说别人安排好了我只需要去做分配给我的一些事情，但是出行的团体越小然后我就会越想要有这个对规划权 安排这个。 对对对， 我觉得我没有很 enjoy 那个安排的过程，安排我基本上就是随便安排，我基本上做的就是不管是我自己出去还是跟别人一起出去，我在出发之前基本上就只做把这个交通住宿以及 对我知道 肯定要去的票给订好，其他都不知道。你像我昨天就我刚刚讲的我们昨天干了很多事儿，其实我只订了滑雪的票，就是我们滑了两天嘛，就昨天是第二天的票，然后后面的那些其实都是我们现找的现安排的，但是也很爽，一般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安排，但我觉得我不会主动的把行程安排的特别细，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并不抗拒去做这些 事情，就是我没有到 enjoy 的那种状态，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愿意为了一个有趣的丰富的行程去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是没有这种抗拒感的。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刚刚想到，就是刚刚其实我们聊了两种休假的状态， 动态和静态。 对对对，动态和静态。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比如说在有条件的时候，有精力的时候，出去换一个环境啊，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啊，肯定是能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能给你一些能量的。但同时就比如说静态的这种休假其实也是很好的储蓄，我觉得尤其是对身体来说啊，就是身体需要一个时间去好好的休息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休假方式，我现在在回想我所有的假期，我在疫情当中待了太久了，就脑子都已经锈掉了，我想不出来其他的。就比如说如果我不安排一个旅行，但是我又不想每天在家待着，我还能干嘛？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话题啊。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今年和之前做的不太一样的一个举动是，我在春节这个假期里面很少去见我的朋友们或者就是同学之类的吧。我觉得之前可能比如说过年或者是过节，可能还会见一些同学，还会我们组织一下聚会啊，之前咱们不是还班里面什么几周年之类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聚会，要么就是几个熟知的朋友约着聚一聚什么的。今年就双向都没有这个意思。对， 我觉得会不会也跟疫情就什么就地过年啊的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可能也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要么就是在忙工作，要么就是在忙家庭，可能跟人生阶段不一样，也是身边的朋友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我觉得我是一方面是感觉是确实是双向的有这种趋势的变化，另一个是我也是在主动没有去联系他们。这个假期我是真的想要与世界隔绝的那种状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我特别想停下来。 挺好的，你说的大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当中。我今天还刚看到一个朋友圈，是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吧，然后就看到有人发朋友圈，就说这个假期就是带娃社交。就是很多人有娃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一些熟悉的面孔，但是都带着自己的另一半以及娃， 对， 那个小朋友的年龄也都差不多，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话题，就是小朋友们在社交。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人生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感觉哦，有这个新的生命加入，这是他们新的话题，然后可能主要的比如说讨论的点啊，包括聚在一起的关注点啊，也是这些小朋友啊，包括看他们怎么互动啊，包括聊一些带娃方面的心得啊，可能就是进入到不同的阶段了吧。嗯，我确实觉得带娃社交我看到很多很多，可能就是我们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之后，身边的朋友圈子可能有很多人就会到这个阶段了，就是感觉以前的时候都是晒那种啊什么姐妹们聚会啦等等之类的，现在就是哦又带娃去见他的什么小女朋友啦，就是类似这种。所以现在就比较期待明年冬天肯定要好好的去各种地方刷一刷，因为西雅图那边有很好的雪场。 是啊，好羡慕。 只能等明年了。我觉得今年就结束了，就是这应该就是我唯一一次能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鼓起勇气。 我也是雪季结束购置了我所有的滑雪的装备，配齐了，然后雪季结束了。 哎，所以北京那边已经结束了吗？ 因为北京的温度太高了，没有办法，就已经全都是冰了。 我们这边大概还有一个月吧，至少我看到那个雪场至少还要开一个月。我觉得可能也跟天气有关吧，它那个我去那个山里就还蛮适合，然后它也是人工造雪，所以就是那个滑起来质感还蛮好的。 对，现在基本上如果在北京周边的话就基本都是滑冰，没有滑雪。 OK， 我感觉美国这边能滑雪的地方还是多，北卡已经算稍微有点靠南的地方了，就它不是很靠北，但是比如说在我车程三四个小时的地方，不管往西往北，周边一圈有好几个 雪场， 比较大的雪场。嗯，对，体验都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多一些。 我觉得啊，国内大家开始 了解滑雪这项运动，可能北京的常年在北京的人，可能因为离张家口本来很近嘛，离崇礼那边本来很近，所以就一直都有机会，就是得到这样的训练，也有这样的娱乐的活动。就是对于南方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边来说，就滑雪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因为疫情促使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出不去， 是吗？ 对，然后今年北京周边就是滑雪这项运动，今年在朋友圈里特别盛行。 啊，是吗？ 对。然后但是国内吧，就雪场这件事儿来说的话，国内要么就是在东北那边嘛，要么就是在崇礼，因为要举办冬奥会，也就这俩地儿了。可能新疆，我不知道新疆会不会有，条件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比较全民化的一个运动。但是就因为冬奥会的这个事儿，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一个比赛，那个比赛当时就是提的就是让3亿人都能加入到冰雪运动当中来，至少是认识到有这些运动，还会让大家认识或者了解到有一些冰上的运动也还蛮有意思，也还至少是可以学一下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像尤其是滑雪是个纯西方的运动，以前国内是很少很少有的，纯引进的，然后它又需要比较多的这种基础建设， 自然条件比较 对，还有自然条件，所以确实国内要慢一些。 我在想说我当时的第一项冰雪运动是滑冰嘛，我滑冰也是在美国的时候学的，因为确实是那边就是也是气候比较冷。 是哦，对，你所在那个地方是真的冷。 对， 5个月的冬天是不是？ 半年冬天，真的是半年。 5个月的雪季。 是啊，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经济状况还不足以让我滑得起雪。 是是是，我理解，这就是这个叫什么一个矛盾。我就感觉我前段时间还在想啊，就是其实这两年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我虽然没有收入啊，但是比以前比如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有钱很多，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穷了，然后我又有时间，就只不过可惜就是赶上疫情我没能去什么地方，但实际上这两年其实是最好的能享受一下自己的时间，能爱干嘛干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对金钱没有什么焦虑感，就即使我现在没有收入，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我以后可以赚到钱，但是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对于金钱还是有一种紧张感的。 是 在比如说计划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比较谨慎吧，或者有点缩手缩脚的。但现在我就属于那种 享受体验。 对，就是其实现在我也没有，你像我现在的这一年的我所有的这个经济支撑都是我夏天的实习的工资，所以其实基本上满打满算也就是够我的生活费，但是我仍旧希望能够。 不应该还有 funding 吗？ 那个 funding 是我的学费嘛，就是我不用付任何钱，但是我还是要生活。我现在就有一种我不管，就是只要我能享受我就好好的享受，大不了我就借一点钱，然后等我工作我再还。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不能让钱成为我做任何事情的阻碍。 对对对。 因为钱最终不是一个问题。 哎，我也是这样的人。就说滑雪这件事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个挺耗钱的运动，我觉得它比其他很多球类的运动费钱的多。你无论是装备还是门票，因为它这个基础设施就比较费钱，所以它会压榨在你的这些消费上。我跟你可能心态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更想去完成这件事情，完成我觉得我对滑雪这个极限运动的喜欢热情大于我所需要消费的金钱上带来的困扰。 我特别理解，你知道尤其是像我这种我喜欢的运动种类非常非常的少。 对， 所以 就 但凡有一个喜欢的我肯定要。对对对。 假期在跟我爷爷在聊我冲浪和滑雪极限运动嘛，他问我两个，他说你跳伞吗？你蹦极吗？厉害了。我说这两个我都不敢，有点怂。 我觉得蹦极现在可能还多一些了，跳伞的条件更受限，是不是？ 真的， 国内能有几个地方跳伞啊？我不知道。 跳伞确实是需要一个你克服的这个心理的障碍可能要大于这些，就是你摔摔打打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是。 可能一个是失重，二一个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安全。 我觉得主要是它有一个，不管是蹦极还是跳伞，都有一个 one moment， 就是 你得鼓足那个勇气自己迈出那一步的那种。你就比如说滑雪，你也知道你比如说你可能滑飞出去摔一下，但是在你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感觉的，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慢慢往下滑嘛，然后再越来越快，就是它会有个过程。但是像跳伞这种，就是你知道你一步迈出去包就掉下去了，我觉得那个需要的勇气要大很多然后就感觉有点怂，需要有人把我推下去才行 我其实两年前还是三年以前，我当时有报那个是滑翔伞，当时出国的时候嘛，但是因为当天天气条件不允许就没有跳成，我当时也挺遗憾的，就觉得我还要再来一次，就是我还要再来跳一次。 嗯，啊，我觉得滑翔伞会好一些，因为它没有那个完全失重的状态， 对， 总是有一个东西在拴着你的。我觉得那个完全失重我是有一点怕的。 所以啊，就是感觉在这些运动上还有几个 还没有解锁的，对吧？ 对对对，还有几个 to do list 要做。 是的是的，总是要挑战一下的。 哎，我其实特别想采访你一下刚刚过三十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情绪或者是心理的状态 啊。你说三十岁吗？ 对。 哦，这个事情我们之前聊三十岁的时候我也讲过，我对这个数字没有任何感觉，我觉得哦 ，it's 就是新的一天。 但你至少应该许愿了吧？ 啊，我有许愿，就跟普通过生日的许愿一样。我 somehow 就对这个数字没有特别的敏感吧。哦，我又大了一岁，我觉得跟从28长到29和从29长到30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可能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 嗯， 就过生日那天晚上还在写作业。 是啊，对，因为对你来说那天不是假期。 对，即使就是它是假期的话，可能我就是对这个年龄的数字一点都不敏感，就相对于说啊，我现在多少岁了，我可能更希望我能过好每一天吧，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具体说我现在这个生命时钟的指针走到什么地方呢，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之前我跟我男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他会给自己设一个30岁倒计时，还有多少多少天我就要30岁了，然后我要在30岁之前要做完什么什么事情，就你知道又回到那个话题，就是他特别有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设立目标的那种。然后我就属于那种哦30了那就30了挺好的呀，就是一个我真的没感觉，就是我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于这个年龄。所以可能我不是一个很合适的采访对象，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 insight 的话，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就觉得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觉得你也算是对这个数字至少比我要敏感一点的。 对，我会稍微敏感一点，但是不在于别人对我的要求和评价上，更多来源于我对自己的无论是比如说身体健康，对待各种关系，再就是工作，就职场，就围绕着生活这些方面吧，可能会有一些希望的目标， 对自己的期待。 对对对， 嗯， 但是这些期待其实就每一年都有，只不过可能在那个节点上会盘算一下子吧，就是可能那个会梳理的更有仪式感一点 理解。可能我这方面就是非常的佛系吧，我就觉得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你的身体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老一天， 嗯， 就是它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哦我到了一个时间节点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啊，我希望30岁之前怎么样，30岁之后怎么样。我觉得任何方面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只要我自己不把它当回事儿，它就绝对不是一个事儿。没有任何，它就是一个计时器，对吧？你这个计时器一直在走，只不过我们是以年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作为计时。那如果你以天为计时单位呢，你每天都要有个仪式感嘛。当然这是每个人不同的对待年龄的不同的心态啊，反正我就是尽量，我可能 by nature 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我就非常的随意了对这个事情。 明白，挺好的。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每周，我们真的是花时间想选题，也花时间去录，然后花时间去剪。就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的整个时间安排里面它至少还是挺多的。 对，而且这个事情在我这儿的优先级是很高的， 就是我会先做这个事情。 对，在我这儿也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非常自然的，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话痨讲话聊天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所以本身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就是很开心的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点是我觉得能坚持做一件事情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生活中其实很多事情你没有那种想要坚持的动力，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愿意去坚持，那我就希望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的人生中或者说至少在某一个阶段里你能坚持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确实也很享受，所以即使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我希望能够坚持这个事情。第三点是我觉得我们的 partnership 非常好， 嗯， 让我们推进这个事情坚持这个事情去做比较舒服。我觉得至少在我们俩之间我们没有感受到任何阻力。 对，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跟别人合作就不是说总能找到一个很好的 partner， 但我觉得在我们之间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到的就是很舒服并且 配合 supportive 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状态。你要说我对这个节目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期待，我现在也说不好。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让我们享受的事情，这就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了。 对我来说可能有几点和你相同，一个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延续我们之前聊天的习惯，可能就是把它变成周期性的了。因为之前我们两个是时不时的嘛，就时常会有一些话题也是会有主题，有也不能叫选题，可能没有那么正式，但是我们每次都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话题，围绕那个话题在聊天的。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训练一下自己的，一个是逻辑的能力，再有一个是组织语言表达的能力。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这26期你自己有什么感觉，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我从一开始口水话特别多，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会剪到，比如说我还是会说很多然后啊还有就是啊还是会有这样的词，但是我觉得我的句子至少是比之前更通顺了，然后我的逻辑上会有一二三点，这些表达可能会更清晰，也会为了想让大家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我会提前组织好一些语言去说，然后也会放慢自己的速度，这是我觉得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成长。再一个就是从我们上线那天开始，就真的我们的流水线这个流水作业是非常流畅的。 对对对，是。 哪怕比如说是你剪慢了或我剪慢了，就是我们两个的包容性非常强，就没有说 是的是的 是因为你那边停滞了一个什么工作，然后我这边最后耽误了那期的上线的时间，没有那么卡在点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包容的一个态度， 都是那种没问题都没问题。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对方是会立马来就是出现来帮你就是想办法的，不是说先来埋怨你。我不太能接受这样的 partnership， 工作里面我特别不能接受。 是是，我也是，优秀，为我们自己鼓个掌， 再给自己加油。 以及我觉得我们也越来越能听到更多人的反馈了，虽然还是小范围的，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事情在发展，在进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对，一个是刚刚你说的这部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至少能从小范围的身边的人开始影响起来，我们两个都接受到了很多来自于别人的鼓励吧，我们这个节目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了更多的 帮助的。 对对对，自己的思考，然后有很多认同点，也有很多没有想到的点，当然也会有很多帮我们补充的一些建议什么的，挺喜欢这种互动感的状态，而且是比较有价值的这种思想的输出。 对，我们自己也是很好的梳理。 这一期的聊可能没有什么，我们这一期叫大乱炖吧。 可以可以， 大杂烩， 春节大乱炖。 对，春节大杂烩。我们这一期应该没有什么节日，对不对？上班愉快，开班愉快。 有种凡尔赛的感觉。 开工大吉， 开工大吉， 迎财神，开工大吉，一起祝。